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郭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任何符合法定资格的人都可以向提名委员会争取提名，获得提名的人可以平等地进行竞选，被选举权、被提名权没有不合理限制。行政长官必须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区负责，这就决定了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换句话说，与中央对抗的人不能担任行政长官。试想，如果一个与中央对抗的人成为行政长官，他怎么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呢？一国两制下，中央与特区的良好关系很可能受到严重损害。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刘明宏。 我是阿森。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段 soundbite 来自刚刚结束访问香港行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兼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好，在香港访问的这个期间是发表了这么一番有关于香港普选的看法。其中很容易听到的几个重要的地方，第一是他强调了香港这个普选是一个广泛而且平等的这么一个选举，但是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就是这个爱国爱港的要求。那另外呢，香港各界其实在李飞离开香港之后也对于他的这一番讲话做出很多的解读。在听到大家这个不同的解读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李飞在11月23号离港之前有一个记者会，他上面谈到了此行的三个重要收获，说第一是体会到了特区政府对于落实行政长官的普选是充满信心。第二呢，是深切体会到了香港市民非常珍惜民主权利，尤其对落实普选有很高的期待。第三，深切体会到香港是法治社会，市民习惯按照法律在法治轨道上处理问题。那现在的这一番话讲话的一个背景，就是在下个月哈，12月份开始，香港特区的这个普选的政改咨询啊就要开始了。这个领衔的呢是来自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这次这个李飞主任他到香港去解说一下关于普选的那个情况呢，其实我们香港这边包括市民跟传媒都有两大问题。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他说这个普选呢要有这个机构提名，这是其中一个疑点，就是因为机构提名，那是不是说就是每一个港人提名出来的那个机制已经给拒绝了。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爱港爱港 爱国爱港， 因为这个条件真的对每一个香港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因为香港人也不会特意去选一个不爱国不爱港的，你不会选一个不爱港的一个人出来代表吗？但不爱港他做的事情也不是对港有好处的， 是 那肯定不会这样做的。那所以呢，这两个提问呢，因为爱国爱港是一个比较很 general 的一个看法，比方说将来选出来的那个行政长官，如果有时候就是比方说中央有一些要他执行的一些东西，有一些执行的一些动作的话，如果行政长官有一些意见的话，那到时候是怎么样去解决，也是我们一代疑问来的。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如果像作为普通老百姓一看的话，可能还是开始关注到说爱国爱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被媒体把这个四个字给炒作起来，大家都关注在这个事情上。但是我觉得当你真正把这个事情了解进去之后呢，发现其实这个香港政改，也就是说未来这个香港特首怎么选出来，更多是在这个法律方面。对， 没错， 包括说这个林郑月娥在这个说的时候，他就说这个首轮咨询马上要召开，开始这个首轮咨询，其实是希望香港市民能够明白普选行政长官的法律理据和条文。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咨询的一个重点，我觉得大家要先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去评判这个事情。 这是两个不同的切入角度哈，一个政治的一个气味哈，这里面当然有很多政治的讨论，有关于 特区政府的权力和这个北京中央政府的这个权力如何啊，怎么说呢，如何划分，或者说有一个如何制衡的一个问题。另外呢，在具体的落实上，这个法律的条文怎么解决，这确实你说它可看作是两个不同的轨道，但是其实在香港政改上这两者呢又是怎么说呢，又是合为一体，它当然是政治问题，也当然是最后一定是落实成为法律条文。你看这个李飞其实他谈这两点我觉得就很好体验。第一，说市民对于普选有非常高的期待，非常珍惜这个民主的权利，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第二，在香港这个地方操作一切都是以法律为准绳，所以说呢你一切没有这个以立法形式落实的这个事情呢恐怕都最后不能够做准，或者说缺乏一个保障。因此我们注意到李飞这次的一个身份哈，他也是在来香港的第一天记者会上就强调说，我就是搞基本法的，我是这个法工委哈，全国人大法工委，就是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可以说是专家了啊，法律方面的这个专家呢过来是专门处理法律的问题。我注意到他其实几次这个讲话的这个内容也都是从这个基本法的这个具体条文来出发来讲这个事情。那其实关于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基本法是香港的这个根本大法了。那么在基本法当中有关于特区行政长官，包括立法会怎么选举产生呢？主要来自于第45条以及第68条。好，这个第45条就规定，特区行政长官呢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这个是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呢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这个是行政长官，大家注意哈，他这个之前说他给了一个愿景，说最终呢将要按照民主程序提名之后普选产生，但是中间也强调了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原则。那相信这个循序渐进的原则更多的指的是回归，比如说前15年，已经过去了哈，在这个之前的这段时间里面，可能大家说有一个适应期啊，有个磨合期，那这个时间里面是这样一个办法。 其实这个循序渐进应该从05年就开始哈，因为是这个香港法这规定是说07年之后，这个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就会修改，那从05年开始。不过刚刚这个 Vincent 呢有念到其中有一句，我特别想再强调一下，他说到说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照民主程序提名之后普选产生的目标。所以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这句，是因为可以说这几年，或者说应该说这几个月吧，大家特别关注，就是说这个下一次普选可不可以通过公民提名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任何人提名出来， 任何提名。那其实这样一个提法呢，我在仔细研究这个第45条基本法的时候，其实已经跟它有违背了，因为这个基本法第45条已经提出说这个要有一个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照这个来产生 提名委员会和公民提名，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哈决定推举比如说咱们 U Radio 的某一位去选特首， 这个 我们可以有这个权利吗？还是一定要把我们的意见反映到这个很有可能是目前这个形式可能跟特首的选委会哈这600人的选委会有一点类似的这么一个委员会，由他们来提名，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你们刚刚谈到一个很重点的，因为呢这个提名委员会它是不是有一个广泛的代表性，如果它没有一个广泛的代表性，它筛选了很多很多有资格的那些候选人的话，那就不是普选了。 对，这个就是 这两个层面 展现了大家对于普选到底怎么理解。 我觉得第一个 普选是真正是强调说我们就是完全的直接民主，一人一票，还是你这？因为其实世界上啊，我相信其实不同标榜自己是民主选举的地方，说实话，它在选举的技术上有不同的差别。比如说美国，它有这个选举人的制度，你说它这个是一个州的这个选举人票，它也不是。这个直接意义上的一人一票投出来，他是需要通过这个州谁占到50%的多数，然后他选举人票全部就归了这位总统候选人。他这当中啊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别，所以现在呢这个技术性的这个差异，我觉得哈，我现在一个看法，不管最后可能选到哪一点，不一定能够影响这个香港会不会称之为普选这个问题，但是会影响这个结果。 所以我说呢，就是这个提名委员会，如果他们也是由选民或者是香港的市民大部分就选出来，它就有一个比较普遍的代表性。但是如果那个提名委员会还是一小 一小撮的人去提名出来的、嗯、那他们不是广泛代表香港的市民的话、 哎、这个恐怕就是现在最大的这个争议所在了哈。到底这个提名委员会他有多大的权利，而且还有接下来这个提名委员会到底由谁组成。按照这一次李飞访港的这一个建议哈，这个提名委员会的组成跟现在的特首选委会组成差不多，四大界别。好，四大界别、嗯、这基本上呢大家现在在这个选委会里面看到的这一些这个人士，包括他们的这个代表的这个界别，基本上、如果按照这个方案的话，还会体现在将来普选的这个制度当中。因此呢，在李飞离开了香港之后呢，留下了一个激烈的怎么说悬念的空间、嗯、就是说这个公民提名它到底行不行。这是在行政长官这个普选方面，我们看到行政长官普选目前的目标是2017，好，2017进行这个普选。那还有一个也是在香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特区的立法会的这个选举的问题。立法会呢，在基本法第68条是规定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特区行政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定，还是这个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嗯、最终达到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对，其实说到这个立法会的选举，也是香港这一次政改当中大家非常关注到了一点，因为大家其实知道除了这个特首之外，很多特首的权力或者是行会的这个权力最终都要跟这个立法会进行抗衡，所以立法会当中很多人呢就已经觉得这个立法，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香港的立法会哈。香港立法会呢是有这个刚有说到这个有两个组别，一个是功能组别，还有一个是这个普通的组别， 直接选出来的。 那这个对，直接选出这个组别呢，就是由所有这个，比如各个区啊，然后比如说你所在的区，然后你在这进行一些服务，然后你拉票。嗯、那这里呢是最新的这次是有35名这个议员是从这个区直选议员来选出来的。 是。 那另外呢还有35席是从这个各个功能组别，功能组别就是说，比如说你有金融界啊、会计界啊、地产界啊、商界，同样跟这个直选是占有同等的35个席员， 但是他们并不是由香港市民一人一票 投出来的。对，比如说你是一名会计师，但是并不代表你具有可以在会计界当中来选出这个代表，而是可能是某一家最大型的会计这个事务所， 这是业界 他的老板说了算，对吧？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哎，那这样的话，我们选出这个35个老板的话，会不会这个议员，哎，他们就会对这个公司有一些偏心啊，或者是有一些帮助啊，所以这就是大家一个立法会的其中的一个 争议。这个就是所谓香港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了。因为其实大家在这个讨论这个事情的一个背景哈，一直支持这种功能组别的一种说法，认为这反映了香港社会的现在的一个构成哈、嗯、反映了一个构成，所以说必须要有这些人能够普遍反映香港社会的情况。那另外一方面，当然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支持民主原则的这一些这个人呢就会认为，哎，你这样的话还是不符合民主的精神。所以说，哎，这到底你看现在我们不管是在选委会还是在立法的一个功能组别的问题上，都其实存在着两个非常看似非常尖锐的对立的观点啊。到底其中怎么来看，咱们先休息会儿，三地华新闻接着来讨论香港的政改。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刘明宏。 好，我们今天这个关注到香港政改的话题哈， 是 这个在香港政改的这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行政长官的普选，一个是立法会的普选，这个基本上存在着社会比较分裂的两种意见。 对，有刚刚分析一下关于这个特首普选呢，大家关注到的是说是否是有公民提名哈，但是看到这个基本法当中呢，这个第45条有明确说出是由这个提名委员会来产生，那包括说李飞，还有包括我们之前每次这个北京过来的人呢，都会说是有这个提名委员会啊，大家把这提名委员会形容是一个消机，要进行一个筛选。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也是再次说到这有关这个香港立法会的这样一个政治改革，因为刚刚有说到这个功能组别当中的很小一部分的这个议员代表呢，可能他们代表的是更多这个超级财团的代言人，所以他们可能会在这个利益的分配上会有一些问题。 好，我们马上来接入香港立法会的议员叶国谦。好，叶国谦议员您好。 哎， 感谢您的时间哈。这个可不可以谈一下您对这个李飞的这一番讲话，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公民提名权已经被否决了吗？ 我觉得李飞主任他在这次是把过去一个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啊，还有是基本法这个基本的概念，特别是对45条的有关规定是个讲得很清楚啊，那个把很多人他们有一种啊，特别是反对派他们有一些看法，所以说是又还没有什么。一个规定这样讲吧，但是李飞主任他就很清楚讲的，现在的提名就是一个机构的提名，不是一个什么啊、一个另外的一个，他当然他是没有直接的讲，要公民提名是不可符一个基本法规定啊，他没有直接讲，但是他就是用很正面的一个讲法，就是。只有机构的提名才是一个45条的规定，所以在讲什么是公民提名，这个肯定都是不符合一个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我觉得这一次李飞主任他就是从一个比较精面的一个说法啊，解释现在有关。2017年的人民长官选举，怎么可能一个得到一个普选的一个总理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所以叶议员，您觉得在李飞主任这样的定调之下，如果说按照现在的提名机构提名去进行的话，泛民的这个代表有可能参与到未来的特首的普选当中吗？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任何的规定。不是要限制哪一些人，哪他是不是适用制度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这个制度一定是一个公平的，是市民接受的，但是不是一定要有泛民他们参加才算是公平，这个完全不是这个说法。我觉得啊，任何的制度。就是克服啊，我们的一个有条件的人，他们都在这个一个制度上，他们有机会透过他们的努力、他们的竞选啊的一个方法啊，去争取成为一个特首的一个候选人。这才都，我就是对这个制度就是从这方面定下来。 好，非常感谢，谢谢叶国谦议员的这个点评。我们马上来为您接入来自香港泛民方面何俊仁议员。何议员您好。 哎，你好。 您好，你刚才听到了这个叶议员的解读。 这个不好，这个回音很大，你可不可以打我的地线好不好？ 啊，好，这个我们请导播跟这个何议员再确认一下，可能需要换一个电话的线路。好，现在这个可能他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简单这个总结一下，刚才叶国谦议员哈，这个来自大家在香港普遍通常来说建制派方面啊，认为这个李飞主任的这个。定调已经否决了公民提名的可能性。那当时同时呢，他也强调说，这个啊，当然并不是主要是为了拦截泛民的这个入闸。我注意到，其实在这个建制派民建联主席谭耀宗议员呢，之前有谈到说，认为在目前的这个提名委员会的设置下呢，有3位候选人入闸，他个人认为是感到比较理想的。当然，他并没有给出更多的这个判断的理由哈，但是也是让大家去。联想哈， 但各方其实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哈，有关到这个候选人的人数的问题，因为李飞其实他有提到这个候选人的人数应该有一个上限哈，这个国民党这个汤家华他有表示过，他说觉得这个方法可能不太合适，因为你看这个美国大选也可以有这个20多个或者10几个候选人， 虽然最后一定是2个人对决啊， 可是那个是经过了一层层的这个党内选举，然后在各方面选举之后产生了最终的这个2位嘛，对，但是他就觉得说，哎，这个建议的这个政改方应该只建议这个提名人数，然后令到最多可参与的人有约到7到10个。我觉得其实现在接下来大家嘛，与其这个情绪上的来争执，不如在一些真的个数方面，在一个细节方面来。 咱们来技术上讨论一下。好，马上这个技术上为您讨论一下。何俊仁议员又回来了。何议员您好。 你好。 哎，这个刚才叶国谦议员就是说，李飞主任的这个讲话已经否决了，完全否决了公民提名的可能性。您同意吗？ 我不大同意。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是长他的口气都是很好像是收得很紧。 嗯。 就是再重新这个强调这个乔小阳所讲的要 爱国 爱 港， 还有不能跟中央对抗的。然后呢，他还是要透过一个提名委员会的一个提名的民主情绪，这个情绪啊，就是要体现这个集体意志。 是。 那么用这个是不是用这个机制，然后啊落实这个他们的标准，就是要确保要爱国爱港，跟这个不能和中央对抗的，这当然是有个可能。但是他讲这些话，现在还看不出来有一个可以变成这个法律语文的一些条文。 嗯，所以您认为李飞主任的这一番话对于香港接下来要进行的政改会起到一个定调的作用吗？ 表面是紧，但是没有具体化，所以还有空间。 还有空间。 如果他讲得清楚，他就是简单的说，公民提名，还要经过这个提名委员会的提名。 嗯。 那么公民提名根本不能直接成为一个独立的提名程序。还有就是这个提名委员会可以否决公民提名的这样的出来的候选人。那么这样是可以讲得清楚一点。但是他没有讲，他没有讲。那当然我对这个公民提名独立的成为一个可以提名的程序，我觉得机会看来是很小很小。 嗯。 但是起码到现在他是没有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性。 那何议员，你认为呢？这次这个李飞主任在谈话之后，你认为就是泛民能够进入那个普选那个机会，这有没有降低呢？ 现在还看不出来。 嗯， 现在但是没有完全的排除这个可能性。将来我相信还要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双方要互相的磨合的一个过程。 那接下 来有可能我们要很多抗争。 嗯，那接下来泛民有没有具体的计划，就是怎么样去争取这部分，就是尽量做到那个普选的那个标准呢？ 现在我们会有一些提案啊，我们提出这个方案呢、啊，我们会进行我们的一些民间的公投来决定啊，成为我们的要求啊。当然最后这个政府可以接受的什么方案，还要进行一个民间的我们的电子公投啊。但是呢，我们讲清楚的就是呢、啊，如这个提名委员会，很多人对他是很有戒心，所以我们要连同这个公民提名一同啊，所谓这个双轨制啊。 嗯， 当然，如果是到了有这个提名委员会，是完全是市民是非常放心，是不会产生一个筛选的这个排除不同政见的一个这样的提名程序的话呢，可能公民提名有人是觉得不一定是完全必要，或者是把这个公民提名成为最初选的一个机制。 嗯， 然后啊再经过一个可以接受的提名委员会，这个有没有这个空间我也不能排除。但是呢，如果是提名委员会最后得不到我们的信任，那么公民提名就是唯一我们的可以依赖的可以成为这个候选人的一个渠道。 何议员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李飞主任他讲得很清楚，就是将来呢那个行政长官肯定要爱国爱港的。 对。 那你认为这个所谓爱国爱港的这个条件，就是如果将来就是泛民有他们的代表，他们去竞选这个行政长官或者当行政长官，他们如果要做到爱国爱港，要算是或者是怎么去表明的话，会不会是一个困难呢？ 我对我们来说完全没有什么困难。我觉得从来我们都是爱国爱港，包括到我们支持这个北京民运的时候，也是爱国爱港的一个体现，最具体的体现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政见不同啊，但是你怎么可以说我们支持中国民主化就是不是爱国啊？ 为什么是支持一党专政的，这是爱国，我不见得。 好，非常感谢，谢谢何群仁议员的这个点评哈。这个何源并不认为有任何人在泛民阵营当中是这个 不爱国爱党， 不服爱国爱港。爱国爱港不是爱国爱党， 哦、爱 国爱港， 爱国爱港啊！这个爱国爱港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是充满了中国政治智慧的一个提法。不少的人指出呢，爱国爱港这四个字呢，并没有办法在基本法也好，或者说在中国宪法当中也好，并没有这样的法律的规定。因此呢，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法律要求，还是政治要求，还是一个道德要求？然后这个爱国爱港究竟谁来规定？还这的确是。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了。咱们先稍事休息，好，三点话新闻，今天关注到香港政改，待会儿继续。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代班主持刘明宏， 我是森森。 好，刚才听到了来自香港的这个政坛两大力量，哈，建制派跟这个泛民方面的何俊仁议员和叶国谦议员，分别对于全国人大秘书长这个兼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谈到了这个香港政改的这个前景，哈，就。进行了各自的评价，听得出来是基本上不太一样哈。那其实这样的这个问题在香港绝对不是稀罕的事情，不管是对于技术的问题还是原则理念的问题呢，这个双方有180度的转弯哈，说实话这样的情况非常多。但是必须要提的是，刚才这个发言的何俊仁议员自己是作为特首的这个候选人，好，曾经参与过了，就是我们最近的这一场在2012年进行的香港特首选举，唐英年啊，这个梁振英还有何俊仁三位议员。何俊仁呢，当然在最后的这个选举当中得票是排名第三，恐怕并不是很多，但是在整个竞选的过程中，乃至在于两场这个电视辩论以及各个落区的论坛当中， 他的表现都不差、啊。 何俊仁的表现可以说不差。好，也是有可圈可点的发出了泛民方面的意见，也可以看出我们想在将来开放普选的话，我不知道何俊仁议员还有没有意向哈参与这样的这个竞选。 但是听他说，就是因为在访问他之前，就是说我们讨论了很多李飞主任的一些看法，就是我们跟他连线之前就预期就是何俊仁议员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反应，但是我们听起来他现在还是有蛮有希望的。 哎，好像这个说法虽然说感觉是建制派方面感觉到更受鼓舞，但是泛民方面好像也并没觉得这是一个完全的否定，好，这个大家还各自保有信心。 刚刚听了他好像说，他觉得虽然说可能有可能这个公民提名啊最终是没有办法实现，但是他觉得说如果这个提名委员会选出的是一个受这个香港认可或者大家觉得是有广泛代表性的这样一个委员会的话，其实这个泛民还是有希望 也并无不可 最终进闸的。 好，这个说到最近的这个政改咨询，好，我们必须来看一下香港这个一种比较特别的政治制度，就是政府要做大事儿之前呢，通常要进行一轮两轮，好像还有过三轮的这种咨询哈。但是通常的话都有一轮到两轮的咨询呢。第一轮的有关香港政治改革的这个咨询呢，将在下个月开始。这个当中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呢，是他领衔的是现在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那林郑月娥呢，也是目前为止就这个议题代表特区政府来发言的这个香港的主要官员。我相信在现在的这个执政团队选择林郑月娥来做这个政改的所谓领班人，好，这样的一个选择当中必然有他的考虑。因为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11月份的特区政府民望调查结果呢，这个市民对于特首及政府的表现呢，基本上还是在低位徘徊啊，表现出对于特首也就是梁振英 本人以及特区政府呢不是特别有信心，但是如果要在矮子里面挑肠子的话，那三位司长，政务司司长的林郑月娥的表现是最好的，市民的观感是最好的，他的表现呢，哎，如果以这个中大这个统计标准来说，支持他的人比反对他的人多，这个说实话在现在特区班子里面还是挺难得的。 对，香港的传媒呢其实对于林郑月娥退这个普选的这个咨询的方案作为这个领头人有一些他们的分析，他们说呢，就好像Vincent刚才说，就是林健现在在政府里面就是名望比较高的一个官员。另外呢，就是说，其实根据以往这个传统呢，这比较重要的方案都是由特首自己来推的。 对， 那为什么这次就是？梁振英没有自己来推呢，就是他们有一个看法，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由梁振英来推的话， 万一搞砸了 比较容易搞砸还有就是他们有一个看法，就是梁振英先站出来推选这个普选，大家就已经有一个概念，就已经不是普选了， 就已经大家很多情绪就已经冲着特首本人去了，所以不管你卖什么货，我都先天的假定你这个卖的货不太好。 但是我看到这个梁振英好像也对这个也有做一些回应哈，他说其实他在这个很早的时候他也跟这个李飞这个也有过这个交流，然后他说呢，因为根据这个基本法的规定，其实最终这个政改的方案呢是要由这个现任特首来通过的，所以呢他其实最终是有一这个最终 他也有发言权，确实是必然的， 对， 就利益冲突，对吧？ 但是我就说，如果要选择一个这个政改方案的比如说形象代言人的话，梁振英恐怕不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最近的梁振英在上一个周末哈，在沙田有一个地区的论坛，那现在这个惯例基本上都是梁振英的这种落区的行动让警方非常的紧张，因为呢梁振英你如果要去做论坛的话一定会要通知公众，那通知公众的话呢这个会引发大量的这个抗议啊，包括聚集，那警方的压力很大，已经不止一次了和这个抗议的人群发生比较激烈的这个肢体冲突啊、其实呢梁振英现在其实他的出行也成为了我估计警方也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最近每逢举行这个咨询会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警方的那个数目还是比那个现场的公众还要多， 警方的数量已经有赶超现场的这个人群的这个 所以肯定是很安全的。 是， 其实我有个问题很想问哈森哈，因为我在香港生活呢，然后大家一直在探讨这个2017的这个特首普选可以达到一个公民提名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都期盼香港的民主的进程能够很快的有一个飞速的提高哈，但是从我了解和我认识的香港人这个普通人身上，我有时候问他们说，哎，你关心香港政治吗？然后他们好像会在我这个问题上会犹豫一下，他们可能会在比如说像这个香港电视哎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会走去郑总的这个广场去称这个王维基， 比如国教， 有可能国教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站出来，但是呢好像在这个特首选举上面他们好像没有一个特别明确自己的一个倾向的支持者。 真的是这样吗？ 香港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每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讨论，他们开头起来的时候可能比较克制， 但是克制 对克制、但是到这个最重要的时刻，就是那个要做确定的时候，民意那个爆发就会突然间爆起来的。所以呢其实现在是还是很前期的，那个咨询还 没有开始， 还没有开始，可能大家都在看一些背景，就是留意这些官员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但是到比较重要的确定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来表达他们的看法。当然呢现在跟明鸿说的一样，就是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香港电视的那个问题，就有一部分的香港人已经在有一个看法，就是说哎我做什么也没有影响的，这最后也是政府自己行他们自己的那一套的。但是香港的市民还是要等待最重要的一刻他们才来表达他们的看法，早期的时候他们表现是比较冷静的、 这个我觉得确实很重要哈。现在可能作为普通市民来说，你不是这个对于政治投入特别高的人，他还在形成自己的一个意见、我在看大家你说什么我说什么，所以我在想我最后要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大家还是在选择站队啊、这样的一个决定的一个过程中，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作为议程设定来说，所以大家看到为什么李飞选择在这个时间访问到香港，我觉得这个时间非常重要。如果说政改咨询一旦开始了，中央的官员特别是人大有关基本法的这个阐释，你再到香港来 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一点晚了。 对， 这个时候重要的议程，哎，大家要讨论什么话题都已经被设定了。李飞这一次的访问时间不长，三天的时间，而且整个我觉得他的这个安排计划性，你可以看得出计划性非常的强。 嗯、 整个他的从发言，包括跟香港这个社会乃至政界政府的这个互动来说， 嗯。 非常的有考虑，系统性的，就是给这一次的政改设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日程。你看现在大家也归类，马上归类到就是这两个基本的问题，一个是这个公民提名的一个话题，好，另外一个当然这个选举委员会的这个组成方式，这个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中央对于这件事情的掌控还是非常的高的。这两个问题即使出现非常极端的情况，也不会太影响这个中央跟香港的关系，或者说让香港的这个普选突破之前可能说中央的一个计划的一个范围。 对，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像李飞这样的访港的行动，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是在让香港每一个老百姓，香港市民他们的心有一个安定。因为这个比如说每一次李飞或者每一次北京会用比如说要爱国爱港，然后用防止动乱，然后维护社会稳定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哎，让这个香港市民看到说其实中央也是有诚意来进行普选的，那只是说我们可能在某些问题上需要讨论。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好过说，哎，李飞现在来好过说，哎，之后到了一定大家觉得已经是有一个矛盾在的时候再来的话，可能到是那个时候 防患于未然。 对，因为我们看到就是李飞主任的那个看法呢，其实对于爱国爱港还有那个推选委员会的那个组成，他都没有很具体的很严格的说出来的标准， 他给了一个所谓的一个 guidance， 他给 了一个范围， 哎，给了一个guidance， 对， 对， 一个范围给大家去研究研究。所以呢，就是他这一次的那个发言，我也看到有一些智慧在里面，有一些考虑在里面。他们是了解香港市民现在很关心这个话题，但是不能很直接的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给你们一个范围，大家再考虑考虑。就是我给你们的 guidance， 你们认为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所以 这个是我觉得很敏感的一点哈。如果说中央的官员啊代表北京的这个意志，你给出太明确的指令的话呢， 反弹就会很大， 说到一个香港社会的一个痛脚啊，觉得是不是为这个北京是从这个也是比较大家比较避讳的这个一点。另外一方面，你又不能够完全对于这件事情失去掌控， 对对对对， 所以说拿捏这个度，哎，真的是非常体现这个政治智慧。 真的很敏感的，如果你真的有提出来什么很确定的、很具体的那个条件是怎么样，他们可能选多了。选外了， 啊， 那事情就不能再继续 下去。你选少的话，你又控制不住哈，啊，这个事情。所以大家看住，不要小看这个香港700万城市选一个特首哈，啊，这里面的这个算盘真是打得噼啪响，各双方的这个角 逐。跟主任说的一样，啊，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 真是可以很简单，可以很复杂。好，这个事情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这一两个月乃至半年一年的时间里面，恐怕我们还会陆续看到更多有关香港政改的新闻。那三立华新闻也为您持续的关注。好，在今天的这个全媒体的部分，我们关注到另外一起又是针对外资的一单新闻哈。美国的高通公司，哎，高通是做什么呢？我刚刚查了一下，我们现在用的很多这个 Google 的手机啊， Nexus 的这个手机的芯片哈，就是这一家美国的这个通讯设备做的。那么它现在被中国发改委发起的一个反垄断调查进行了这个针对性的调查。当然这个事情本身哈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信息，但是把这一系列事情连起来看，从最开始的格兰素史克的这个行贿的问题，包括 JP Morgan 在华这个雇佣的问题，以及，哎，央视对于星巴克的这个奇怪的报道，哎，很多的外国的媒体呢普遍就反映说中国对于外资的态度是不是在发生悄悄的变化。而在另外一方面，11月份的这个三中全会的公报当中，我们注意到其实官方的一个发言是要对外资进一步松绑的，但是实际的操作当中呢，哎，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针对外资的调查哈，也不知道这个之间是不是有它关联的这个意义在里面，所以就请大家来评判一下哈，这个中国对外资的这样的调查频频是利还是弊，是不是有着更多的这个潜在的象征啊？那请大家打进电话来发表您的意见，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嗯，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刘明宏。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消息来自北京，发改委已经对美国的移动芯片制造商高通公司呢展开了价格的反垄断调查，而高通方面发布声明，坚称啊自己没有意识到触犯了中国的任何法律，而他们方面这个高通方面得到的通知是说，发改委本次调查的内容呢目前处于机密状态，只是知道根据反垄断法启动了调查。那这样的这个调查，哎，跟之前的比如说格兰素史克乃至星巴克这样的外资在华遇到的一些监管哈，进行联系的话，你觉得中国对于外资的态度是不是发生了一点点变化？而这样的这种变化，是利还是弊？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好，我们听到来自安徽的是于先生吗？于先生您好。 是的，是的，你好，你好。 哎，于先生，您怎么看这样这次发改委对于高通美国公司的调查？喂， 他们是怎么对待我们国家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 所以您觉得这是一个打击报复？ 不存在。 您觉得这不是报复？ 都是一样，他们保护他们的什么所谓的什么合法的权益，我们也应该保护我们的合法的权益啊。 嗯嗯， 是不是？ 好，谢谢。好，于先生，这个回答很简单，就是说，比如说之前像中兴啊，或者说华为在美国也遇到了类似的这个审查啊。那中国现在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沈阳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 哎，孙先生，您怎么样看这次对美国企业的调查？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在评论它之前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儿。在今年的4月份，那么美国的反垄断法呢，对中国的华北制药企业进行了一个审判啊，那这方面呢要赔偿超过3倍的一个赔偿价格。那么提到这块的话，我们要分析一下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当时占有美国市场的不到20%的一个概率。那反垄断法本身的约定是什么呢？当你达到一个行业内能够操控它的价格体系，那么对它造成一定行业性的威胁，操控它，那么就将这个制裁为反垄断法。那其实呢，这个事儿呢，我们来看看高通情况。高通本身已经是占据中国40%的份额了，49%的份额。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标志着，它已经是对一个行业内构成一个很大的威胁。那反垄断法并不是说一系列的一个标准，它是日常的。也很正常的一个行业内的一个对行业内操控的一个处理。那么跟它相联系的，那么也就是说在18这个咱们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对于国家的安全的问题。那么高通本身呢，它是作为芯片的手机芯片，那在这个跟美国的前不久的一个间谍门事件啊，也是有很大的关联性。那么当它对一个国家政体这个构成一定的监听，包括一定的威胁的时候，那么反垄断法又根据它行业内已经达到中国40%的份额的话，这么来提判的话，我相信这仅仅是一个个案啊。那么这个并不是带有一定关联性，因为它本身已经具备了几个因素的。 嗯， 那么当几个因素都已经构成的话，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调查，包括一个处理，包括一个接连续的一个发现的情况，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并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啊。那么而且呢，中国包括美国这个欧盟对中国的光伏市场啊，包括韩国也对这个其他国家的制裁，包括世界各地，这是天天都在发生啊，任何一个时期都在发生的，很正常的事情啊，并没有一定的关联性。 好，非常感谢这个沈阳的孙先生，看得出来查了非常多的资料。好，这个说的非常的完整， 变成国家之间的一个 权利。这个第一，它已经构成了可能潜在的一个垄断的地位。好，这个中国的监管机构只是按照法律在行事哈，并不具有这个关联意义，大家不用想的太多。但是呢，这个如果说关乎到国家安全的呢，就是该出手时也得出手哈。接下来 下一位是来自香港的 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张先生，刚才有两位啊，一个是说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高通可能已经潜在的一个垄断，或者说危害到了国家安全，所以当然要对他进行调查。您同意吗？ 我同意的，我绝对同意的，是国家行为，我绝对是同意的。 嗯， 啊，我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采取这个行为呢？啊，而且我们中国公司到国外去也经常受不平等的待遇来调查，这礼尚往来，为什么不可以呢？我都支持的，我想。 嗯、好、 啊， 谢谢，好， 我赞成的， 是。好，很明确，这个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个礼尚往来啊、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看呢？这个您是在贸易方面是非常有发言权了 啊。但是我觉得 啊， 挺羡慕你香港人呢、啊、还能谈政改是吧？我不知道，不，你们走不走邪路是吧？ 这个还不好说，现在还没开始呢。 啊，就是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在你们电台谈谈大陆政改，有机会是吧？开玩笑， 希望有机会哈。嗯， 哎，我觉得呢，就是最近出现这种事儿是吧？这真是有时候这事儿呢，那我就说实话， 您说 是吧？他呢说白了，中国对美国这些好几次出手啊，是吧？实际上很大的原因是这个政治目的比更多是吧？因为华为这事儿呢，中国老百姓也不是特别清楚，完了呢。老说中国人中国政府软弱了是吧不，咱得治他，完了呢我觉得出这些的纯属是给中国老百姓消消气是吧，但是呢往往你出手的时候呢特可笑，比如央视批判星巴克， 嗯， 人那个市场行为，人家在那么高档地方租能不贵吗是吧，还有耐克，所以我就说什么呢，就是老百姓呢哎怎么咱也别这样，而且呢也别生气也是吧，但是呢老这么干呢就觉得挺没劲的是吧， 嗯， 一个大国是吧，当然了原来你说小国惹不起咱是惹美国去了是吧，但是呢你跟人出口贸易差那么多， 嗯， 挣人那么多钱还这么干，就是觉得有点人家外国人怎么看是吧，有知道国内外情况怎么看、 嗯、好谢谢哈，北京的赵先生，这个我们时间不多，马上来接听今天最后一位来自上海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杨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行为，您觉得是一种打击报复吗？ 我觉得这个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那个国情嘛，我觉得中国政府他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理由，这个我觉得蛮正常的。 您觉得是合理的吗？ 我觉得你不能说它不合理，因为它也没有违法嘛，法律反正本来就是、 嗯、 对吧，政府自己去制定的嘛，是。那我觉得可能那些公司的话更需要做的是那个入乡随俗，就怎样在一些那个不太平等的那个环境下面去经商，这个可能是他们要去学习的。 好， 这么觉得的。 非常感谢上海的杨先生，还是、 嗯、 哎实际的建议哈，入乡随俗。那之前这个格兰素史克啊，或者这个美国的银行啊，在华不管说贿赂还是雇佣高官的子女，这个就不知道算不算。 他们说宣传部跟这个商务部有矛盾 啊真是这个，所以哎，这个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